Network。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实价登录地政三法、平均地权条例、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以及地政事法修正草案，为提供及时、透明、正确的不动产交易资讯，未来交易案件将从现行只揭露区段去识别化的方式，改为门牌或地号完整揭露，而且要回溯已完成实价登录的204万件交易案。对于揭露详细门牌引起个资保护疑虑，内政部次长花敬群说，个资是指姓名、出生年月日以及身份证字号，而门牌、地号以及价格是不动产的标示资料，这些不是个人资料保护法限制范围。花敬群指出，地政三法修正的重点包括过去买卖不动产由地政室作为主要买卖移转登记义务人，以及移转后30天内登录系统，未来改为买卖双方担任登录义务人，而且是买卖移转登记同时申报，因为不动产交易的及时性很重要。至于在罚则的部分，草案明定没有依期限实价登录，价格或者是面积不实，未能够限期改正，开罚3万到15万元。如果连续开罚3次仍未改正，将加重处罚，罚锾提高到15万元到75万元。高雄市刑大3年多前破获一个名为真善美的吸金组织，吸金诈骗金额高达16亿，没有想到两个月后，部分干部的亲人又另组安利复利互助联谊会，继续招募会员，有人投资1600万元，结果血本无归。高雄市刑大接获被害人报案之后，今天巡线破获这个吸金组织，目前查出7名报案的被害人总共被诈骗3300多万，警方估计被害人大约有200人，遭到诈骗的金额高达上亿元。高雄市刑大侦四队副队长吴建宗指出，这个联谊会的吸金诈财模式跟3年多前查获的真善美吸金组织类似，联谊会对外谎称是合法改良版的民间合会，会员如果投资1万，只要缴交7800元，每个月就可以有2200元的高额利息收入，但事实上这个集团只有吸金，并没有把会员的钱拿去做任何的投资。台湾在去年8月首见日本黑帮驻吉会以及山口组来台跟诈骗集团合作，设机房诈骗日本人，一名日籍女老师真美因此被骗日币5830万元，大约台币1584万。台湾检警在去年12月破获以朱姓嫌犯为首的诈骗机房，协助真美提告，并且跟嫌犯调解，最后取回台币300万元。而担心再次被骗的真美，则是要求抱回现金返回日本，同时也感谢台湾检警让他减少损失。台中地检署专责诈欺案件的主任检察官林彦良表示，这是继太极人士来台从事跨语系诈骗组织之后，另外一起日语系诈骗集团，也是首宗有日籍被害人来台提告成功取回部分损失的案件。林彦良说，外籍人士直接来台提告，减少了司法互助不易的程序，也能够快速填补被害人损失。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04点，来到1051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30亿。南韩综合指数现在是下跌12点，成为2492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9点，成为309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3点，成为10386点。香港恒指数现在是下跌370点，来到30353点，跌幅1.21%。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2点，成为3562点，跌幅1.45%。日本今天黄金周休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29.749对一美元，台币升值0.9分，成交金额4亿60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09.58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988美元。今天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马祖、金门天气偏凉，并且会有短暂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澎湖的雨量比较多。气象局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强烈东北风影响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跟临近海域，容易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台湾包含各外岛、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也会有较大的风浪。北部地区今天21到22度，中部地区28到30度，南部地区30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7度，澎湖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有一支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人一开始说为什么这么快要进广告，然后呢，就接下来就没有解释，有人就说不解释亲吻。以往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要放不解释亲吻、 哇，你们默契是要加28哎、 我的天哪、这个默契要破表，但是。好，为什么？是因为就是网络有点问题，所以现在我也直接跳过一首用网络播的歌，我们直接继续下去。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为你送上两首歌曲，就是在本周韩国的排行榜上面的新歌，包括 Super Junior 还有 GFriend 这首歌叫做 Time for the Moonlight。所以本来就是下一首就想要接个月光仙子的。哒哒 哒哒哒哒哒！天哪，热天忙喷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欢迎来到今天让你拍拍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是鬼片呢？ 什么鬼片？你说拍拍哦？ 对啊， 拍拍什么鬼片？ 有一个那一部我忘了，反正他那时候预告都是剪那女生在一个柜子里啊，后面突然有只手这样。所以我的拍拍直觉是联想到很可怕的。 我们不可怕，我们给你快乐，在飞碟联播网。 이없는건아마도잠먹은술을어제먹은술로회독했기때문이어주는대로아마시계여자들외면날려버음료수섞인얼음은나를주로비행시켜얘네들이나를부르길래가는내앱이얼어내린목에감겨있어줄이독에주인내중둘이강아지를입양하고싶은표정주인님들카톡문밥금주만먹은내맘처럼다틀려있을거야그래서나도수영장에다가술을쳐지금내걸음은걸음보다는게혹시밥좋아하냐하는말에bad boy swings 연락싣고바로기니 boy 형을불러근데오기전에명심물이전부 fucked up 해가어디서뜨는지아침까지나랑있자약속난집안에꽉찍어우리날아가자외라 날아가자위로근데요즘에는말아그게좋은지는정말전혀모르겠다말아그게번지나는노래만든이유이고요즘래퍼하는소리전혀이해못하겠다말아그리얘네가주는술을전부다거부해그거먹고보는세상은다허구해비행기듯이비행이아니기때문에집세차를들고 swag swag yeah I'm fresh turn the fuck up hey.주는대로마시너희주는대로마셔야해 내로믿고너희전화병신이니까 시발내가어디서뜨는지내기를할래 It's show me fucking it's a thing yeah 동쪽서쪽동서남북중인하 남북혹은토성아주멀리스킨가능함은사실최고봉스킬로운역시도사용함 yeah. 듀얼이든타는척만하는코스믹을위해미친놈 yeah. 내세계방송사일면에무사시가뜨고기사제목오키남투라고떠도나는괜찮다고 yeah. 형이너를위해태킬라를사줄게그게무기기획제도키스껏부터나빠주는대로마시너도주는대로마시야돼너도기사이면자식구해버려JTBC 중어디게동쪽서쪽동서남북중에어디게 每到星期四的时候呢，也是马克和玛丽马克信箱上线的时候。嗯、然后呢，在前两个礼拜的马克信箱呢，因为我们都有很厉害的听众帮我们制作非常非常精美的合成图片， 是。 所以这个礼拜呢，我玛丽就说，我们不能一直让就是 YouTube 上面的听众或观众觉得好像我们每年每个礼拜都有这么棒的精美图片， 不要觉得那些精美图片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没有天天过年的意思啦。 嗯， 所以呢，他就指示我要做一张非常非常丑的合成图，要非常非常丑，丑到爆炸那一种。 嗯， 于是呢，这个礼拜我就做了一张佛系马克信箱。 严格来说，那个是你做的吗？不就打几个字上去，那个底图也不是你做的。 我还是有挑背景颜色，好不好？ Okay. 还是有打字，好不好？还是有用巧思，好不好？ 那你觉得现在在听的人，他们就是知道"佛系"这两个字的比例 意思吗？ 对。 所以今天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流行语。我们不知道它会流行多久， 嗯， 就是佛系两个字，佛就是嗯， 阿弥陀佛的佛， 的佛，佛系，佛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年纪轻轻就淡泊名利，看破红尘，蛮潮的。 他一看。哦，所以跟潮会接上关系哦， 就是你是跟上最新的生活态度，而你已经不是穿衣态度在改变、嗯，你是连生活态度都跟上最新一波。 它最早最早呢，其实还是一样，就是有一个词，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跟感觉，就是草食男、肉食女、嗯。对，那个时候呢，就是日本在讲说，现在很多日本的年轻人或年轻男生，他们对于感情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淡薄， 不强求。 对性这件事情就更别说，他们觉得没有，我一个人活得很好，我不需要其他人来就是进入我的生活范围之内，所以叫草食男、 嗯、 一切都是很 peace、 嗯、 然后很和平这样子、嗯、现在进阶他们已经出家了，吃草吃到出家了， 所以叫佛系。 对，变成佛系男子。佛系男子就是更淡薄，就看淡一切，一开始是从当然是从感情啊、 嗯、 交往性爱啊这方面，我就是佛系的，这些我都不要、 嗯、 接下来有很多很多的延伸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我们看到各式各样佛系东西吗？ 各式各样的佛系延伸。 서로끼어맞추기에는우리너무닮은듯 Hey But I can't fight with this feeling girl Science love I gotta call you my science love Science love 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Science Love， 就什么叫做科学的爱啊？之前呢，在前面的马克信箱有收到听众来信说，他有一种科学脱单方式。 他说要教我，然后 他说要教大家，可是他目前还没有寄他最新一封信来，就是要教大家如何的科学恋爱，科学谈恋爱。那科学恋爱或是 science love 跟佛系恋爱，跟佛系男佛系女，就是一个完完全全两种不同的对比。 嗯， 因为佛系讲的就是随缘，我们不强求。 所谓佛系恋爱追求法就是不约会，不执着， 是 不强求， 不 传讯息 啊， 不经营感情，时候到了自然会在一起。面对恋爱跟感情呢，真的很多人就是被问到了，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谈恋爱啊，什么时候交女友啊，什么时候交男友，你有没有出去认识新的对象啊，你有没有积极啊，大部分人都会有很多人就会说随缘啦。 嗯， 这就是很佛系的一种谈恋爱方式，随缘啦，不用太积极啦，缘分到了就会来了啦。 夏天到了，也有很多人很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瘦身。 嗯， 其实我们也有另外一种瘦身的态度， 佛系瘦身， 不节食，不健身，不做运动，我不控制食欲，不吃减肥产品， 不尝试减肥菜单，缘分到了，自然就会瘦。 很棒。 我觉得有时候人 活得很佛，很棒。 我最近也没做什么就瘦啦，所以 你说你吗？ 嗯，就是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怎么了吗？ 如果你抱持这样的态度生活，就是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其实你就是一个很清爽的生活，本来就是会慢慢的越来越活越干净啊。 是是是是是，嗯，然后你就会一直去寻找，譬如说像刚刚，如果你是要瘦身，你就听到说什么？你看刚刚广播女主持人就说她什么事都没做，她就瘦啦，嗯。那我也可能这个样子，你就会一直去寻找一些会支持你的。 我什么都不试试试看。 对，我什么都不做，你看那个人他什么都不做，他成功啦，他是人，我也是人，我也会成功吧。本周呢，在星期四的 K-pop 当中，除了送上排行榜的歌曲，为你送上韩语的嘻哈流行最新歌曲，还有韩文的 K-pop Indie， 应该说 K-Indie， 就是韩国独立音乐。怎么热？ 我第一次听到， 什么？比如说 K-Indie 哦， 对对对 ，K-Indie， 对 ，Korean Indie， 好，韩国独立流行音乐。这一组团体很酷，他们叫做 Richard Parkers。你还记得 Richard Parkers 是谁吗？你有印象吗？ 你说少年派？ 没错，的那只老虎。对，说是那只老虎，其实就是 少年。不要爆雷哦！ 但我不能讲吗？老虎就是少年。 操！我们就在聊佛系。 对对对，那就是他心中的兽性，然后他把他的兽性取名叫做 Richard Parker， 取名叫做老虎。这是 Richard Parker 这首歌曲叫做 Today。对于佛系的生活态度，就是原本呢，很多人认为是你必须要积极，你要努力，你要去追求的。No， 佛系都说随缘就好。像是还有另外一种佛系生活态度，譬如说佛系考职考，或是佛系学测。 佛系大学生不早八，不满堂，不笔记，不念书，不去点名。不在意学分，不知道会不会过，反正缘分到了， 自然就会过了， 就会毕业了。 这什么态度？你说说，哈？ 这些。 所以有佛系的大学生，当然就有佛系高中生，就是佛系职考生，也是同样道理，同样概念。你想一下，就是上课不听讲，不做功课，回家不复习，不念书，登入英雄联盟召唤峡谷， 然后缘分到了呢？ 缘分到了，自然就会有大学可以念。 我保证应该是没有，这个态度应该是真的没有。 没有，我是觉得真的会有。现在要考大学多简单，我闭着眼睛填都可以上，好不好？ 哎呦，此话一出是要做实验的耶。 哇，你说我闭着眼睛填， 你真的就是去考一次，然后闭着眼睛填呢？ 可是闭着眼睛我可能， 你会画出格子， 我应该会画出格子，对不对？ 你这样有大圆面，真的太瞎了 啊！可是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记录我真的全程闭着眼睛，因为我不能带摄影器材去拍啊，不然这会是一个蛮酷的 YouTube 实验。让我想到最近老兵的新书， 努力多久才可以喊累？ 对对对对，到底要多久才能喊累呢？如果你是佛系生活态度， 佛系生活态度应该从不喊累啊， 你多久都不准喊累， 缘分到了自然就不累了。是这样子没有错啊。哎，我觉得这个佛系媒体蛮适合我们分享的，毕竟我们在媒体圈。 你说有佛系媒体哦？ 有佛系媒体， 有这回事？ 不采访，不写稿，不拍影片，缘分到了，自然会有点击率。佛系广播，不播歌， 不讲话， 不讲话，不，我们还能做什么？ 也是一样啊，不播歌， 不 讲 话。 不接 call in， 不与听众互动， 缘分到了，自然就有收听率。 你想试试看吗？ 不行， 是一秒就会出事，你知道？ 对，我会丢了这份工作。 人生在世有这么多要努力的东西，很想要喊累，但是如果你有个佛系的生活态度，不管是刚刚的佛系高中生、佛系职考、佛系学测、佛系大学生，在求学我们应该要努力念书的时候你不念，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个健康的体态，你佛系随缘，成人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佛系赚钱法， 不动脑袋，不花力气，不做正事，不鸟主管，整天逛拍卖，发废文，反正缘分到了，自然钱就入账了。 话说，我觉得我身边真是蛮多这种人的啊。 这不就简称薪水小偷吗？ 对啊，薪水小偷啊！ 我朋友跟我说，当薪水小偷好快乐。우리에게마지막이었나부디또만나고싶으면때론꽤별난일이많아너나같이무난놈을만나다시누군가사랑할수있을까너아니라면그런일은없을것같아내의식없이밝힐흐름대로가던길날화려히비춰주던네빛한주기그전율이느껴지는예쁜꽃길그곳에너로인해설수있던롤리폴리토이떠나려거든본애들이어리다이미가시는길에꽃을뿌리어리다아아참좋아하는데말야너와함께할수만했다면때로외로고슬퍼도말야너와같이할수만했다면 많이 울기도하지만 웃은 일도 많아 내 머릿속 안에 는 추억이 너무 많아 해도 완전 지나가니까 이 다음에 만나고 싶으면 Yo, 1년 365 이 세상 하나뿐인 넌 내 음악의 모티브 날 이겨워주는 인 네 커다란 꽃밭에 기대어 막 떠오르던 가사만 아직도 참 생생해 바담바담 너란 만개 꽃의 색은 10만 개 무한대 거대한 눈은 비발디의 사계 아직도 그대 내 맘에 담을 수없는 dream 내 눈을 의심하지 You're my magical queen 떠나려거든본애들이어리다이미가시는길에꽃을뿌리어리다아아그리워지면 每次呢都在一边工作，而且他的工作是刺青师傅的阿叔，还会一边工作的时候打电话进来 call in， 我们都很担心，就是 客人 不会抱怨吗？的刺青阿叔。我们觉得他现在是薪水小偷，但他说我上个工作每天逛网拍逛到眼睛痛。 那逛网拍是他的工作内容吗？ 哎，他这样打的意思我觉得不是薪水小偷， 他换到哪一份工作都是小偷。 我觉得现在所有可以在 APP 或17留言的人， 你们 每个都是薪水小偷。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一个佛系的联想是专属于你的，想听听看吗？ 就佛系玛丽吗？ 佛系，不是玛丽，就是这个只适用于你，就不适用大部分其他的人。 嘿， 好，这个佛系的主题呢，叫做一样也是不努力的，不奔跑，不努力玩游戏。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吗？ 我知道了。 不抽加薪卡，也不抽 Lucky Ball， 缘分到了，我自然就会过关喽。 谁留的？ 俊龙特别送给像《三国志》的玛丽，我们就用佛系的态度来录影吧。 我真的偶尔会回家啊。嗯，别再闪躲三马亚马拉巴拉扬，别再闪躲迪诺巴地产这种没把握，速度开有没把握，速度开有没把握，安德热度没把握，沙瓦是得没人演的沙瓦，干嘛现在没只当黑的羊咕噜呼啊哈啊哈呼帮高林沙瓦的看个的没这么没名字，别再把我马三马亚沙度啊我别再沙度趁着月的一场风雪，容颜虽然已经改变，可是却犹如昨日今天，人群之间我已发现你最纯粹尽头的眼，我们不再陌生擦肩，还让彼此的心紧紧串联，我们的洒脱 全书。

讲什么，口气会不会软软的，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每位妈妈都曾是被捧在手心的公主，为家庭劳心劳力。母亲节就让妈妈重拾公主风采吧 ！Easy Shop 您的娘家，五月十三号前，母亲节指定款买一套送一套，让妈妈回娘家当公主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这是我的新专辑《是什么夺走太阳》。这首歌呢是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喜欢我吧》，希望你们会喜欢。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伊那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别见了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的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为确保游览车行车安全，公路总局近年来强化拦查取缔，但因为违反公路法，可罚9000到9万元，最重营业登记可废照。裁量权由监理单位主导，却出现各监理所占裁罚程度不一的情况。公路总局针对游览车违反公路法，首度订定裁量基准，明定如果游览车肇事致人死伤，轻则罚款从10000起跳；如果死亡人数2人以下，罚公司30000元，并停止至少1/4营业中车辆3个月，并吊销违法营业车辆牌照；死伤人数达20人以上，死亡人数未达10人，罚90000元，并停止1/2营业中车辆数3个月，并吊销违反营业车牌照；如果造成死亡人数超过10人以上，将重罚90000元，并直接废止营业执照，并吊销所有车辆牌照。另外，规定也针对对驾驶人酒测、胎纹或是司机休息等工时不符规定，都定有不同程度的罚则，5月起上路实施。教育部上周宣布驳回台大林委会聘任台大讲座教授管中敏的决定，要求台大及林委会重新回到被推荐人资格审查阶段。教育部次长林腾蛟今天在立法院并被质询时证实，教育部所做的决定并非行政处分，只是要求台大林委会重新回到资格审查阶段，因此台大无法提起行政救济。立委询问行政部门正式的决定做出来了没，林腾蛟回说公文还没发，正在最后处理阶段，本周应该会发出。台大主秘林达德表示，台大周一的决定是根据教育部上周五对外宣布内容，当时也提到因应知道仍要根据教育部来文，台大目前尚未收到，等收到教育部公文之后将再咨询法律专家。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今天召开军人年改公听会，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董事会执行秘书田新全发言时建议，立法院将来审查军人年改草案时要有排他性，没有服过兵役的立委要自动回避，没服过兵役的立委凭什么审查，凭什么对军人说三道四，你们不配。八百壮士执行长罗瑞达发言时质疑，照顾退伍军人是退辅会的职责，像桃园是全台湾眷村最密集的地方，退辅会有去关心老兵吗？希望国家先从照顾老兵做起，再来谈改革。罗瑞达痛批军人为国家牺牲奉献一生，结果国家最后却是如此对待退伍军人，让人感到相当悲哀。 中华民国盘安同心会秘书长郭克勇主张，政府在推动年金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让情报机关均文职退休人员薪俸单独处理，纳入修法考量。因为情报单位具有维护国家安全不可取代的功能，而且工作性质特殊。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8点，成为248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04点，来到10514点，成交金额1230亿。受到美股回档影响，台股开低。虽然苹果概念股发挥撑盘效果，大力光持续开高走高，大盘狭幅震荡。不过，随着台积电、鸿海持续弱势，跌幅都超过1%，加上传产龙头股及金融股同步下杀，指数下杀超过10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18点，来到309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2点，涨幅1.09%，来到104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30点，跌幅1.4%，成为3029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1点，跌幅1.42%，成为3563点。日本今天黄金周休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751对一美元，台币升值0.7分。日元以109.63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987美元。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马祖、金门天气偏凉，并有短暂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澎湖云量比较多。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强烈东北风影响台南以北、东半部、含绿岛、兰屿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及临近海域，容易出现9到10级强阵风。台湾含各外岛沿海及临近海域也会有较大风浪。北部气温21到22度，中部28到30度，南部30到31度，东部22到27度，澎湖25到28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小朋友，夏天做什么最酷呢？ 玩水枪， 到海边堆沙堡。 错，是坐上我爸爸的车，冷气超酷凉。 Toyota 让你酷一下，6月底前回厂，免费享冷气见证及精选商品优惠。 到 Toyota 有费定宝，还有机会抽积木小车哦，酷吧？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妈，你手怎么了？ 没事啦，擦地板刮到的。 看着妈妈擦地的身影。不是岁月催人老，是家事太操劳。今年母亲节，我选购德国凯驰蒸汽清洗机，孝敬妈妈。超过100度的蒸汽，强力杀菌99.99%，打扫不再用苦力，还妈妈年轻美丽。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Culture。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吉祥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红红的太阳爬上我脸庞，我醒来还是满屋衣裳，天旋地转晃呀晃。红红的太阳来在我脸上，在昨晚彻夜不输阵仗。不知人在何方， 亲爱的是否还记得，记得甜蜜的旧时光，让哆啦 A 梦带上你坐时光机上，昂昂昂，耀眼的唇角下摆自鸣，纠缠小床上，棉被里交过的春光，脸上写满爽爽爽，你追我，我追你，一起扑倒夕阳沙滩。 惬意，为什么日落之后我却出席你的喜宴，双人枕头上满主角换人他哭到没有尽头，吓得屁股尿流，新郎又不是我，红红的太阳爬上我脸庞，我醒来还是把我衣裳天旋地转晃呀晃，红红的太阳来在我脸上，在昨晚彻夜不诉衷肠，一步之人在何方，喝一杯再一杯把自己灌醉，但我女中有点的女中有她那一锅轮回，不快给我一碗汤解宿醉，清醒之后是否换来后悔，红太阳照满路，这就是 my way， 你高跟鞋底已沾满我泪水，衷心祝福你的红毯别摔飞，你再回心我就喝东北，哭到没有尽头，吓得屁股尿流，新郎又不是我， 前面那个谁，求你发慈悲，把我的爱人还给我， 我衣裳天旋地转晃呀晃，红红的太阳来在我脸上，在昨晚彻夜不诉衷肠，一步之人在何方， 战胜 你们不要管我了， 有了 这里我 就人家结婚了， 我真的很爱他， 就人家结婚了， 曾经爱到海哭浪跳了呢， 好了，三点十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第二个小时来到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摸一摸爱漂亮的时间。昨天呢，很惊讶大家，就是很多人已经开冷气开了很多，没有想到一天就变天。今天冷得不得了， 今天冷到男主持人都穿了两件外套来上班， 好冷，我的天哪，冷死了。真冷死！昨天还说要跟大家讲防晒这件事情，今天是要讲防寒吧？我 觉得不合理， 对 不对？对 啊，我们住在哪里啊？ 要小心，不要感冒了。 真的。 暮色的云下，女孩生日那一天，湛蓝的清晨，过重的夜前一点，橘红的晚霞，女人失恋第一天，那天那年，可多像一眨眼，雷声的瞬间，总爱飞走的麻雀，无声的孤单，老是让我想好远，笑声的背后可能会有人失眠，听着眼泪碰撞世界，但我们一边走路一边纪念，但一不小心又把一天走成一年，被时光当纠结，每首一次剩下一点，让我们一边寻觅一边回忆。 窗再等一张脸，下一次再见女人要等好多年，爱让我们真心即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天天年年》，每一天每一天，你有在使用什么样酷酷的产品呢？酷酷的保养品呢？在保养你自己呢？ 说到酷酷的产品，这几天我就看到，就是不知道他们广告是不是下很大，因为我常看到就是自动清猫大便的那一台圆筒的机器，它长得就很像一颗蛋，然后蛋就是破开，有点像那种按摩椅的感觉。然后呢，里面就是猫砂嘛，所以猫咪会进去大便。那猫咪进去之后，它可能侦测到那个感应， 就是重量变重了。 对，然后它就可以，猫咪便便完离开之后，它就 那个滚筒就会转。 对。然后就给你一个全新的 fresh 的感觉，让你家不会有。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猫盆会不会有味道，因为毕竟我没养过猫，它可能更干净，然后你也不用费心去清这样。 天哪！ 然后我想说，天哪！但是这一台不知道要 对不知道多少钱， 不知道多少钱，以及万一这机器宕机，他以为我的猫离开了，但我的猫其实没离开， 然后猫就在里面滚。 会在里面像滚筒是被翻来翻去吗？我觉得那个蛮，可是那个造型看起来是非常的可爱啦， 造型漂亮，就是、又可以为你省事， 很简约这样子。 哇！ 每一夜我感觉你的存在，透过伤害， 我回头看，是永远都灿烂的爱。这一次我决定勇敢去爱， 这一次我陪你。才能拥有， 我明白一份真爱的背后藏着苦和忧，心痛的时候更深刻感受。 伤害， 我回头看，是永远都灿烂的爱。 without you. 我觉得吉儿说的蛮有道理的，就是刚刚那个自动 滚猫砂的， 就是你没有办法在替你的猫咪铲屎的时候观察你猫咪的便便是不是健康的， 嗯， 因为你观察宠物的排泄物也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有人说那个其实猫如果进去踩到踏板，它就会停止转动，所以可能不会有刚刚幻想的那个情节发生。哦，而且它其实现在什么出到第四代了，我居然现在还知道。 How do I live? 你有没有什么歌曲是真的？不是什么歌曲，你有没有什么产品？有什么东西是失去了它，你没有办法活的 ？How do I live without 什么东西？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失去了没有办法活的产品？ 失去了不能活 的腮红没有？你没有用腮红的？你每天洗完澡的既定行程是什么？ 哦， 要讲很久的意思？ 也没有，就是擦乳液啊。然后， 所以很多人可能是 敷脸啊、保养啊。 How do I live without body lotion？ 没有乳液， 欸，身体很干的人没有乳液， 没有身体乳液该怎么办？ 痒死了！ 啊，我就会放它痒哎。 你知道你痒到你是会半夜你睡觉的时候，其实你自己 会是 抓它， 对啊，对啊，对啊。 你就是要戴那个婴儿戴的那个棉布手套，就是小叮当那样，才不会抓伤自己。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所以基础保养。大家要擦乳液，身体干的人。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想问天，问大地，或者是迷信，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Whoa! 的梦。 听到这首经典《夜夜夜夜》，每天晚上呢，其实有很多人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保养，嗯，然后会擦一些东西，嗯，可能趁夜晚的时候擦一些就是美白的啊，嗯，保湿的啊。 因为之前夏天到，就会有人说有没有一些身体的美白乳液，嗯，然后擦了会觉得啊，好像白比较快，有没有推荐？嗯嗯嗯嗯，我就看到开始会有网友互相分享这个牌擦了可能美白有感，然后很快速，然后这牌比较慢，然后。讲到某款的那个美白乳液，说，哎，可是这个擦了有点感觉是没错，可是你的毛会长得很快，就你的手毛、脚毛，你会觉得， 好可怕！这样你愿意 表示很营养的意思哦。 这样你愿意美白，但是会有长毛的副作用吗？ 所以，哎，欸，这个真的是完全打消我的念头， 对啊， 因为现在外景也是晒得很黑，我就想说要不要，比如说吃，因为本来就是多吃维他命 C 定嘛，嗯嗯嗯，然后想说是不是要双管齐下，一看到长毛，我想说， 不烫哦， 不讲了，不讲了，我不擦了。 所以就让我想到，就是如果你在擦其他用这些保养品，譬如说，你想要防老，嗯，抗皱，嗯，然后呢可能擦在脸上或脖子，嗯，或者手臂，就是这种小小地方，但是呢它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的臭，哦，你愿意吗？ 女生一定可以忍受， 真的吗？ 臭就臭一下，美是没事。哎， 刚刚是什么经典名言？ 你说我用一份很臭拽的样子跟你讲吗？ 臭是臭一下，美是 没 事。 哎，就跟很多人觉得青春露的味道，有的人可以，有的人完全不能接 受。青春露真的不行，太臭。 它是 太臭。 要让你忘了孤单的声音，直到你对他仅有的惋惜，不再因为我故作冷静，夜夜陪着你的心伤心，爱到只剩下我也不可惜，身上的执着爱了那么久的心，一切为你。 有一个可怜的 Amy 小朋友，就是他的眼睫毛被火烧到了，所以他现在是眼睫毛好像是剪了一个齐刘海，很潮的那样子哦。 我感觉好危险哦。 对， 如果再不小心一点，就是会烧到眼睛。 真的， 啊， 但是他现在很困扰，就是睫毛不平均，所以他在问有没有睫毛增长液，他觉得有效的，他想赶快擦一擦，让他回到平均的状态。 可是现在不是大家就会直接去种睫毛了吗？ 也是有人不喜欢种睫毛的感觉啊，因为种睫毛其实蛮有一些， 你说有点侵入式是不是？ 不是，就是有一些困扰，比如说 会怎样， 因为你必须要顾你的睫毛，哦，所以你洗脸不能用莲蓬头直接冲脸啊， 哈， 这个会让你的睫毛掉得比较快， 哈， 然后卸妆的产品只能用卸妆水，你不能用油的，它也会掉得很快， 哈， 晚上你也不能用蒸汽眼罩，因为热气也会让它掉得很快。就是有一些，就是你， 哦，我不知道我这一些那个，欸，小 眉 眉 角 角， 啊， 对， 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啊，你不想要就是后，就是出门很方便，嗯，但顾它也许没那么方便，除非你是一个很舍得让你睫毛一直掉的人，嗯，你觉得，啊，我不在乎这样子，啊，然后你要有的是钱，我可以一直种这样子，嗯，那你可能就 OK。 或是你本来就是都用清水洗脸的人， 对，那你根本就没有差。嗯，但因为睫毛增长液，因为我说过太多次，我每次讲 DHC 讲了一副好像我现在真的觉得我 好像是代言人还是怎样。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有用过其他好用的，你也可以来 APP 留言，我们就是一起推荐这样。 要让你忘了孤单的声音，直到你对他仅有的惋惜，不再因为我故作冷静，夜夜陪着你的心伤心，爱到只剩下我也不可惜，穿上的执着爱了那么久的心，一切为你，一切为你。 放松。

Waking up like weaning and me and your jeans and the yellow like peeing and oh no I mean meaning and no it ain't leaning huh? But it's got a little pink in it kinda make you wanna drink and it got a little cream in it but I feel a little bean in it work me up like caffeine in it tripping like an extra large but the top is too small yeah here let me wipe you off look inside I can't wait to get you home at all nah these cup holders are small can't believe what is in it tastes like a good time my brain was foggy in my business short term memory fried brain on what you got girl is tough as shit can't nothing else fuck with it press please that fresh squeeze juice there can never be a supplement I got juice for all my lovers got juice for all my wives my juice is my religion got juice between my 3:36，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在 APP 上呢，有一个木一木一在问说有没有推荐的不脱妆的妆前乳，但是因为妆前乳这个东西我真的是蛮少用，就是你要不要先想一下为什么你的妆会脱妆？你脱妆是你上妆之后过了一阵子你出油量太大，让你的妆变得很斑驳，还是你一开始上妆是因为你的皮肤太干了， 干就妆吃不上去？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是可以在你保养或挑选产品的时候就可以改善你的脱妆情况。因为最近我感觉到各个厂牌在推一波妆前乳，他们想要多赚这一笔钱的感觉。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产品是 这是一个不必要的产品。 我之前有曾经被洗脑过，就是多年前当我的脸还很油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可能你妆之后你出油量蛮大，你妆很容易脱。它那个妆前乳号称就是好像有延后你出油的时间或情况，让你妆撑更久。但我实际用了之后，我就觉得 没感觉， 那个效果我真的是没什么特别感觉。然后反而是可能那个产品刚好跟我不合吧，反正让你的脸会多长了粉刺或什么的。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对于妆前乳的印象就没有很好。但是我也知道我有朋友他的程序就是也是固定的，隔离妆前然后什么他就可以画出一个 很漂亮的 妆。可是我觉得你先改善一下，就是旧保养品或是你试试看其他的产品，你不要先想说我要买个新东西来改它这样子。 妹妹爱漂亮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人生的道理，所以基本上 佛系化妆法。 因为其实刚刚一个不化妆的人在听这一段，我就会觉得说对，你不要被那些就是厂商他们可能要推新产品，然后因为新产品就代表新市场，新市场你才可以冲你的那个营收这样子，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出新东西，然后用新的方式来告诉你，譬如说以前没有洗脸机这种东西，我就要出一波洗脸机，然后让女生觉得天啊超棒，我要洗脸机。然后因为女生常常又会有一种感觉，是觉得说自己很脏，就是我要把它清干净，就是我的毛孔里面一定有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我把它清干净。所以什么导入导出仪啊什么那些东西都是一个新市场，一个新市场后厂商才可以赚钱。所以就是回到那个刚刚我在听你讲的时候说可能会出油，然后你要擦那个东西以后就会延缓你出油，那不就把你的皮肤什么东西封住了吗？ 就 听起来就不自然。对，我听起来就觉得不对啊，所以还是要回到就像对回到最初，就是为什么你的妆上不上去，是不是因为你的肤质可能本来没有很好，然后那个最终调整的方式是不是就还是要你吃好睡饱让你容光焕发呢？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 wanna know 想要知道的，关于你的美妆，关于你的肌肤，关于你任何可以让你变漂漂帅帅的东西。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Alesso， 然后这个版本是蔡依林的版本，那原本不是找蔡依林唱，最近过世的 Avicii， 我才发现原来他的这一首歌有中文版，找了，你要不要猜猜看是谁唱？ 王力宏， 听起来很像。我不知道他有中文版欸，我不知道他有中文版欸。Level 这首歌我不知道他有中文版。来咯，要唱中文咯。 Avicii Levels。 偶然想想这样其实也不错， 这样其实也不错耶、 这种感受我从不不曾体会过、这样也不错耶、偶然想想这样其实也不错耶、这种感受我从不不曾体会过、这样也不错、 怎么样，不错吧？是不是不错？眉头一皱的女主持人怎么样？ 我在听她的咬字， 因为是这种感受， 这种感受， 对对对，的确是有 ABC 腔啊。 对， 她是美作。 对啦，吼、 是 Vanessa， 是吴建豪。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